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留学出行的话题。今天呢仍然请到在路上大交通的交通事业部的负责人白英南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在路上商旅旅游事业部的负责人丁宁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中呢，两位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国留学的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呢，我们着重讲一下在到达了目的国之后同学们的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出行方式啊，和怎么样去选择会更安全更方便。那么我们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策，也有不同的这个交通情况，可能比如说像美国呀、新西兰呀一些国家，可能很多人出行主要就是靠汽车，然后在欧洲呢可能自行车或者铁路出行也很方便。请两位老师呢也是跟我们来说一说到达之后，我们从到达之后开始说吧。那么到达之后有些学校是提供接机的，包括是同学去接呀，或者是学校安排相应的志愿者去接，是吧？除了有学校有大巴车去接之外，大家还有怎样的一种落地之后 其他的方式，对吧？是这样，瑞丽老师，基本上的话，比如我们拿欧洲来举例，大部分的学校，因为不可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校都是在首都城市或者是说一线城市飞机能抵达的地方，然后有可能我们会选择转机方式，然后来前往这个城市，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国家之后，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公共交通，或者是说单独租车，或者是说包车的几种形式，然后来进行它从机场到学校或者是说周边的一种方法。然后但是公共交通的话，欧洲实际上是非常的便利的，它的欧铁也是属于四通八达的。但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它是属于允许罢工的一个国家， 对的。 近期的话就是 刚好遇到法铁在罢工，是吧？ 对，法铁差不多从近期开始要罢三个月的工，所以这个的话是如果对于学生而言很大的一个困扰。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再加一句，确实是欧洲国家它罢工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如果学生出行考虑大交通，就是这个飞机的时候，也尽可能考量一下是我们国内的航空公司，比如说法航呀，法航集团下的和航呀，或者是汉莎和汉莎集团下的汉莎航空、瑞士航空、奥地利航空等等，经常容易罢工。对的，所以最好还是选择国内的航空公司出行。 对。然后那我们说完了罢工，但是并不是代表说这种方式就不可行。但其实比如说像瑞士，如果是去瑞士这边留学的话，他当地都会有一种交通卡，然后在酒店都是可以免费领取，或者说跟当地来沟通，这种交通卡也都是属于免费的，这也是非常便利的一种情况。而且瑞士罢工是比较少的，基本上是没有。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比较保险起见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在当地可以找一位导游，因为如果说是孩子的话出行，他肯定大包小包的行李比较多，尤其是又有父母，人生地不熟，他可能即便是知道学校在哪里，但是学校周边的一些交通设施，或者说他的住宿不是学校来安排的，可能就需要说是有一位专业的这种人员来陪同他一起，然后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交通情况，以及包括当地的民俗情况。因为其实大部分在境外生活的导游，其实也都是属于留学生，可能最后他们留在了当地，然后那会给留学生很多很多的建议，同时的话在 在当地的一些生活，然后怎么样来购买东西都是很方便的。 嗯， 那像这种的导游的话，差不多可以来接送客人，也就是咱们的学生直接从机场到学校，然后同时的话可以保障他的，即便是飞机晚点，或者是说学校很偏很绕，因为很多学校尤其是像欧美国家，他的学校距离市中心有的都不是很近的。 嗯， 然后如果是公共交通这种车的话，有的时候不是很建议。 嗯， 然后如果说打车的话也是一种方式。 嗯， 打车的话那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上要差不多有一点过关。 嗯， 然后那多数都是从机场来打车直接抵达咱们的目的地的这个住宿学校。 嗯， 主要是有三种这样子形式，一种是公共交通这种欧铁。 嗯，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通过导游。 嗯， 然后私监导这种形式我们可以来帮他解决。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在当地直接来打车，这三种情况。 嗯，如果是打车的话，我想比如说是到另外一个小城市或者是一个更远的地方，可能成本真的很高。 对对对。 另外如果是找这个当地导游的话，大家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导游多数都是属于跟旅行社合作的。 嗯， 然后那这部分的话也是希望说学生们都找正规的来渠道。因为现在确实是平台也很多嘛。 嗯， 然后或者是说通过一些其他的 社交媒体。 对对对对对。嗯，会到认识到一些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第三方在中间做监管的话，对于学生而言就像我们出机票一样，有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保障的。 嗯， 尤其是有家长来陪同嘛。 嗯， 好不容易花了几千块钱，对，一万多的出去了一趟，也是想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还有包括家长肯定对于学生有一些不放心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其他要买的东西设备不全的。 嗯， 对，这些的话都是可以来跟当地的这些导游来沟通交涉。 嗯， 让他们给一些好建议的。 嗯嗯，那如果是通过旅行社或者是一些平台公司去找到这样一个导游， 嗯， 那家长肯定会关心我要给旅行社多少钱，我要给导游多少钱。 嗯， 这个成本。 嗯，是这样子的。 嗯， 基本上的话现在大部分的旅行社都是直接来跟导游有共有这种合作关系。 嗯， 然后有这种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对应的话也会提供这种正规的发票。 嗯，这就是考虑到就像您说的不是在这个大城市或者说在首都。 嗯， 其实有一些小城市的学校可能很好。 嗯， 对，但是它就是这个交通上不是那么便利。 对对对。 啊，这种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很方便的解决方案了。 这 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嗯，欧洲国家您提到说通过这个铁路火车出行很方便。 嗯， 哈。 嗯嗯， 那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 嗯， 因为我们比如说有朋友到了美国之后。 嗯， 先考虑啊我买一辆二手车吧。 对对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学生都会。 嗯， 考虑在内的。但实际上的话对于他们初次抵达还是不建议的。 嗯， 因为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驾照。 嗯， 就算是我们可能已经是成熟了开了两三年的车这样子。 嗯， 但实际上的话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它的路标还有包括它的交通规则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尤其是二手车，你在审查最开始的时候来交接，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和小状况。 嗯， 所以比较建议的是如果在当地生活了一年以上。 嗯， 然后交规还有包括你的这些执照也都是属于合法的。 嗯， OK， 这个时候是比较推荐的，确实比较方便便利的，尤其是在美国。 嗯， 可能我们两个城市之间就几百公里这样子的，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来去进行旅游，或者说是留学期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朋友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前期确实是不太推荐。 那像这样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呀，他到了当地之后，大家都会反映说很不方便。 嗯， 就没有车很不方便。 嗯， 坐个公共汽车呀。 嗯， 或者地铁。 嗯， 有的地方地铁并不发达。 嗯， 那高铁也不像咱们国内这么发达。那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初期的话， 初期的话可能跟欧洲差不多类似。 嗯， 也是要依靠，只不过是没有就是公共交通的地铁部分。 嗯， 然后那就剩下就是可以找导游带他一起出行。 嗯， 还有就是我们在当地打车这样子。然后同时两个的话其实性价比刚才也有建议，就是导游可能是中国人嘛。 嗯， 然后跟学生沟通起来也都比较方便便利。 嗯， 也可以带着家长一起来进行一些当地的了解。 嗯， 如果说是外籍司机的话，可能在沟通上还有包括一些建议上可能就给的比较少。 嗯 嗯， 对，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可能一些大城市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公共交通还是很便利的哈。 对对对， 嗯嗯，像可能欧洲的一些国家城市不是特别大的话，它骑个自行车可能。对，有一些国家很这个自行车很发达。 对，其实在北欧的话、自行车的普及率是特别高的。 对的， 对，但是如果是孩子平时出去游玩了解这个城市、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交通，但如果说是初次抵达的话，他确实是不太熟悉、所以还是比较建议说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当地人可以能带他了解。 那说到在一些国家经过了一段时间比较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交通规则和这个路况了、那么我们选择去当地买一辆二手车或者买一辆新车、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社交留学生圈子哈？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有些留学生可能他已经毕业了、但是他买了二手车、然后他毕业之后这个车又没有用，所以他可以在学生之间比如说他的一些有一些学生会的群，他可以在里面去转卖、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我们也看到一些网站，比如说什么华人圈子呀， 对的， 在这个网站上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信息。 对对对， 同学到了当地之后，开始进入学习和生活这个阶段了。 对，对， 可能有的同学是住一些家庭里边，那么他可能会帮着孩子去接送啊等等等等， 但是实际上的话 很少， 对，很少、大部分真正想在国外生活的这些留学生、他的自理能力非常强的，基本上都是靠就是公共交通，前期都是偏多的、如果说经济实力 OK 的话会自己买一个二手车、但是因为尤其是他的这个驾照的一个原因、英国的车它是跟中国的这个反方向来驾驶的、然后所以那对应的话这一部分的费用其实是考驾照的费用很高的。 其实可能有的国家是中国驾照比如说加上你的留学生签证或者是什么都就可以直接用的、但是有些国家可能是不能直接拿着中国的驾照用的，还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我想如果是到了当地学习和生活之后、可能慢慢的在这个同学圈子 建立起来，或者是这个有之前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带动之下、可能慢慢的融入、这个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初来乍到的时候。 对， 其实而且这个也考虑到他的出行安全的问题、其实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他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他回国了、孩子在那边安不安全、那如果他本身比如说去的是英国，他交通所有都是反的，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确实是我们在某些平台的新闻上会看到一些说留学生在境外的一些交通事故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不建议留学生到的第一年就去自行的去解决他的一些交通问题。其实这个还是需要一个适应阶段的， 对，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一开始 不要太急， 一开始苦一点， 对， 或者 不要太 多一点， 对的， 但是以安全优先。 对， 没错， 像一个当地人那样生活、其实是现在留学生要做到的。就是可能很多中国的家长对于孩子保护的确实是太好了，尤其是像是大学生、但是实际上在国外的话，大部分的大学生他可能18岁以后就直接是自己来生活，搬出来住了、包括他的费用就是房租等等都是通过自己打工来赚取的、所以他的交通一定是通过公共交通或者说自己赚钱来去买到的这辆车、然后那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的话，其实也是希望他们独立性能够增强，了解当地，不管是说通过自行车也好，还是说公共交通的这种地铁或者是说公交车， 对， 这些方式就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当地、然后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之上，如果说经济实力够，那我们再买其他的一些工具。 对，其实对他的这个适应当地生活、了解当地文化也更有好处。 对， 对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聊到的呢是留学，当地留学生到当地常住。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还有有同学会出去参加一些学游的活动，或者是一些参加下校的培训等等。那么和留学的这个出行到当地要进行这个长期的生活相比，可能到国外去看一看或者是一个短期的这个行程，咱们会有哪些方面的 是这样子的 方式？ 基本上的话，现在很多的高中生或者是说初中生，都经常会有一些夏天或者是冬天的这种夏令营、冬令营的活动，都是在境外来进行一些 对于当地学校的了解， 嗯， 或者是说一些境外大学的考察，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就这种的考察对于学生而言，他会很清晰或者说很直观的来接触到这些学校。 是的， 同时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上的一些查询，或者是你真的是某一个方向的学习的一个定向，然后来看是否这个学校是适合的。但这种的游学的话，大部分的话都会把他的吃住行安排得非常的妥当，然后孩子是不用担心我去了之后的交通怎么来解决，我的签证怎么解决， 对，他就会不觉得陌生了。 对，他是统一，尤其是像这种游学都是有一定的组织的，就是 对他会去参加一些这个机构的 对 游学的一些这个团， 对，团体， 嗯， 像我们这边大交通上来讲的话， 嗯， 像他这种团体的话， 嗯， 我们基本上是给这些游学机构提前半年就已经订好这个团队的暑期啊， 嗯， 或者是说寒假的这个团体的游学的机票了， 嗯嗯， 那像这样的话他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包含他所有的那个打包费当中了， 嗯， 还是很便宜很划算的， 嗯，游学的好处可能跟家长自行联系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一定是在前期的时候就给学生有一些介绍， 嗯， 就是我去的这一个目的地的国家的学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简单的情况，然后那这些简单的情况在前期的时候学生和家长都是了解的， 嗯， 如果说真的是未来想去这个学校的话那目的性很强， 嗯， 但如果说是家长这边想自行联系一些学校的话， 嗯， 那可能前期的一个对比或者是说占用他的精力比较大， 嗯， 同时的话是否到了这个学校真的就可以跟对应的那些相关的人员来去沟通， 嗯， 直接跟系主任或者说整体有学校的人员来带着参观， 嗯， 并且在学校里边进行插班的， 嗯， 这个的话是可以让他们实地来了解到的， 嗯，实际上所以家长自己比如说想去看学校这种其实操作起来的很难，再说实际生活中也很少， 对 对， 嗯， 而且刚才其实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学校的这教育机构这种安排的这种游学活动呢，它的住宿方面可能会安排到学校里面，也有些学校会提供 宿舍， 然后有些呢会提供一些民宿家庭，然后因为他的孩子可能也在这个学校里去上学，那么在他游学期间的这个半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他其实是可以跟当地的就是他的住宿的这个家庭的家长和他的孩子去建立感情的，他可以回来之后是如果他喜欢这个学校，他未来想来这个学校，想来这个城市，他可以长期的去沟通啊，去保持这个感情关系，那么等到他上学了之后他要考到这个学校了拿到 offer 了，其实他完全可以继续住在这个民宿家庭里面，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家长也更放心一点， 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团体或者是机构里边的这个统一的安排走的，其实对于个人和家长的这种就是需要考虑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多， 对，因为家长其实他在考虑学校的时候，只能考虑到这个学校的名声呀，然后学校的出来的一些名人呀，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是怎么样的，好与不好， 教学质量， 但是呢他不能真正的去感受，相当于我们看一个人看的是外表，然后呢学生如果跟着游学机构参加过这种活动之后，他了解的是这个人的内心， 对，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我们也是来说一下，最后我们关注在这个境外如果是说碰到交通方面或者出行方面有什么样的困难呀，或者真的有什么特殊情况呀，有什么小的事故的时候，我们的留学生朋友怎么来解决，当然可能大家会说哦找使馆或者说相应的应急电话这方面，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学生的这个保险一定要买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对， 出行之前还是建议要先买保险的， 对对对，这个保险对于学生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欧美国家它的这边的保险就是医疗费用比较高，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保险前期买得很全的话，基本上是有一个保障的，然后那我们如果说是小事故直接就去到医院来去受理就好了，如果是有大的事故的话肯定其实还是跟中国一样，然后我们正常的来走交警，然后这相关的一些流程，然后如果说涉及到生命安全或者一些其他很重要的话，那可能确实要第一时间来通知家长还有包括使馆这边来沟通，但是前期的这个保险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在出行之前还是说 它是一个什么时段的一个保险？ 基本上是一个时段性的一个保险。 嗯， 然后因为大部分比如说像是旅游的话，会有旅游保险。 嗯， 这个其实是对于欧洲国家都强调的。 嗯， 其实美国的话我们现在也在给每一位出行的客人都上保险，就是因为一旦在境外发生了任何的事故的话，这个保险 哪怕是个磕碰，可能在美国就要花你很多医疗费。 对，确实是这样。 嗯， 所以这个保险的话是需要在前期，包括说是在送签之前都建议有的。然后而且这个有了的话，对于很多国家他们是很看重的。 嗯嗯嗯，其他方面的提示呢？ 其他方面的话可能 就是说比如说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纠纷，跟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我去商户啊，或者我去买东西啊，遇到什么困难，这些的时候这个咱们能够求助的机构啊有什么？ 可能这种是属于平时比较平常的一些沟通性质的事情。然后那比较建议的就是跟学校这边的一些学长，然后基本上在当地的话华人都会有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圈子或者说这样子的。然后如果说出现任何的问题，可以就直接跟学校或者说学生会这边来沟通。他们这边尤其是属于中国人到了境外的话都非常团结的，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帮忙出面解决。 其实一般学校来讲，他自己都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群体。这个小群体就是，比如说，可能我这边的学生来了之后，在这个学校，虽然大家都是华人， 对， 但是他可能比如说是南方人呀、北方人呀，他会有各自的群。 对， 然后大家平时相处的时候啊，一起出去玩啊，过节在一起啊，会交流感情。希望学生能到这个学校之后，尽快的去融入这些群体当中。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呀、有什么事情啊，有朋友来帮去解决，而不是自己一个。 对， 这是一方面。然后刚才其实我们提到比如说购买一些东西的纠纷这个问题，那其实呢在境外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以美国为例，其实美国的他这个学生的生活当中呢本身美国其实他用信用卡蛮多的啊，他那边呢是就是看个人的这个信用还是看的挺多的。那么如果他这个信用卡比如说丢了或者怎么样的被盗刷了，他是有权申诉撤回的，撤回这笔消费的，他申诉就好了。其实他找谁呢？其实找银行就可以了，去找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支票的问题，其实在当地很少会看见这些 cash 什么的，他可能会就是拿一些支票的方式去那个就是 支付。 对，所以呢像这些就是太大的经济纠纷学生肯定涉及不到，那小的经济纠纷其实我想呢也可能就是这个钱我多付了退我钱的这个问题，对吧？其实找银行就好了。 所以说他其实到了学校之后，这个应该对于新生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培训和指导， 对， 有会一些手册等等来帮助大家去慢慢的适应这个当地的生活。其实刚才丁宁老师提到的说这个购买保险的重要性，可能会给同学和家长，哪怕是咱们帮助他们去订机票的这个咱们的机构来说，都是一种安心的一种保障哈。好，那我们关于在境外的这个交通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给大家的其他的提示吗？ 我这里刚才就是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提到就是购买机票呀或者选择呀怎么样的一些问题当中，其实有一点忘了告诉大家，就是关于你出行的时候这个行李的问题，你的行李额其实是前面能看得到的，我们说它的重量有多少，那么在你行李额当中有什么能带的不能带的，这个一定要根据你最后出票的这个方案的航空公司它的规则来去携带。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携带的东西有问题，尤其像美国这种这种航空公司，美国的这种国家，你到的第一站它要开箱去检查的，每一样物品都要翻，如果你带了违禁品的话直接给你遣返回国。他是不管你来干嘛的，所以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呢这个行李的问题呢可以参考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去看一下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哪些东西能带的数量是多少也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可能比如说他身体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带点药， 对，带点药，这个东西这个药的成分当中含不含一些什么吗啡啊这些药量可能都是不能带的。像我之前其实大家平时都会去医院看病嘛，那有一次我的经历就是到了这个医院看病的时候呢，他可能那个其他的患者是也是一个出国游玩的一个人，虽然是游玩但他出行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要看这个行李的里面的内容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大夫说我需要开什么药我要去干嘛，大夫说这个药你可能带不了，因为它含有什么一定的分量不行的。